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3集，他只好进了京，在东厂眼皮子底下，生活尤其不易。经理查流民查得十分严格，每过好几天，各处破庙、土地祠、义庄这些流民常抱团的地方就要被清查一次。东厂戒备森严，铁桶似的，根本无从入手。去年12月，他在京郊的林子里冻得瑟瑟发抖，肚子又空空如也。他没死在仇家手里，没死在茄兰的沙场上，却要饿死冻死在京郊树林。等到了阴间，他恐怕会被他娘笑死。赶巧阿厨去尼姑庵上香回来，把他捡回了胭脂胡同。阿厨跟老鸨说，他是来投奔他的表弟，将他留在了云仙楼。他有了落脚的地方，总算解决了吃穿住宿的问题。阿厨是个美丽的女人，远山眉，雾蒙蒙的眼睛，掖斜着眼睛看人的时候，有种妖精一样勾魂的美。不过她的下巴瘦削了些，嘴唇生得薄，让她显得有些凶。可有些男人就喜欢这样看起来凶巴巴的女人，看她婉转承欢的时候有征服的快感。阿厨是云仙楼的花魁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老鸨都得哄着他。男人想要和他睡觉，一晚上非得要20-30两纹银。有时候阿厨脾气上来还不肯接客，窝在屋里头任宝敲门敲得震天响。但阿厨就是阿厨，冠绝京华的京城名妓，北班里头只有他能和南班的瘦马叫板。宝还是得哄着他，赶着夏侯恋去帮他排队买糕点铺子里的一口酥，楚楼的油焖大猪蹄。那些恩客都不知道，他们眼里妖精似的阿厨喜欢一边徒手抓着油焖大猪蹄乱啃，一边和夏侯恋喝酒。高兴的时候疯疯癫癫，有时候又突然低沉下来，扶着镜子问夏侯恋他是不是老了。像阿厨这样的疯女人，夏侯恋是一辈子也捉摸不明白。譬如说刚才的问题，夏侯恋说他没老他又不信，说他老了他又生气，夏侯恋只好假装没听见，自个儿喝酒。在云仙楼待的日子很惬意，除了帮阿厨买猪蹄，夏侯恋不大出门。可他还是得想法子找回横波。他猜横波在沈爵那儿。沈爵是东厂都主，东厂得了他的东西势必得交给沈爵。他有时候在街面上能远远看见沈爵的车马临临驶过，坠流苏的车围子，漏花的车辕，四匹青葱大马拉车，后面跟着两队东厂番子，真是山海般的阵仗。在楚楼等猪蹄的时候也碰到过沈爵两回，每次他都要和边上的人齐齐跪在地上等沈爵经过，织锦的夜纱裙裾在他眼前划过，金线的光泽绚烂又华丽。沈爵走过了，他头抵着地上偷偷侧过脸，望着沈爵孤寒的背影一步步远去，模糊消失不见。他知道他和沈爵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两个陌生人了。他是混迹在勾栏瓦舍里的小厮，卑微如尘土，而沈爵是堂堂东厂提督，太监里的大拿，炙手可热。10年前的回忆泛着暗淡的黄，与沈爵在谢府在皇宫的事情仿佛是上辈子的经历。那些久远的记忆经过回魂转世重回夏侯恋的脑海， 让他心中浮起无法言明的滋味。从前脾气暴躁的谢家少爷不复存在，如今坐在雕花四驾马车里的是高深莫测的东厂都主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东厂番子四处追捕切兰刺客，落入东厂的刺客无一生还。夏侯恋的通缉令挂在榜首，大街小巷满城皆是，数年来旧的烂了贴新的，年年如此。他和沈觉之间隔着天堑深渊，无法靠近，没有渠道，弄不到沈觉宅院的地图，偷偷潜进去两次都迷了路，灰溜溜的出来。横波的事一直延宕着，他实在没有办法。吃完大饼和馒头，他拍了拍手，把君子兰的花瓣捡起来埋进泥里。阿楚忽然从屋子里冲出来，衣衫还乱着，大片白嫩的乳房露在外头。夏侯恋， 夏侯。 阿楚见了他像见了救星，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， 我杀人了。 夏侯恋有些不可置信， 你能杀人？ 阿楚有些尴尬，结结巴巴的道， 在床上死的吗？ 这意思是精尽人亡了。夏侯恋，阿楚把夏侯恋拉进屋，贼头贼脑的望了一下，确定院子里没别人，方关上门道。 谁知道这个银药辣枪头这么不中用，我不过让他卸了两回，昨儿晚上还好好的，今早我见他挺着不动弹，还笑他虚，结果掀开被子一看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 夏侯恋拉开床帘，里头露出一张灰败的脸，口眼半开，流着黑血。夏侯恋认得他，东厂的小番子，叫燕小北的，原本是个穷光蛋，不知从哪儿发了一笔，在老鸨那儿把银票往桌子上一拍，包了阿楚一夜。 他是东厂的干事，死在我床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东厂那地界竖着进去横着出来，我这样一个弱女子怎么抵得住牢里的大刑？ 阿楚绞着帕子急得跺脚。 你确实抵不住。 夏侯恋点头同意。 要不我逃，我有点积蓄，吃饭总不成问题。夏侯，你帮帮忙，带我出城。 夏侯恋摇头说不行。 东厂耳目遍及天下，驿店、客栈、车马，哪里没有东厂的人？除非你一气儿走出大齐，要不然别想安生过日子。 那怎么办？ 阿楚讷讷道。夏侯恋想了一会儿，阿楚算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不能不救，叹了口气道， 脂粉借我。 夏侯恋还想说什么，外头窗子下面一个小丫头细声细气道， 阿楚姐姐，朱干事来找燕干事了，在前院等着。 阿楚猛地站起来，夏侯恋用口型对他说， 就来。 阿楚隔着窗子喊道。小丫头踢踢踏踏地跑了。阿楚绞着手道， 是朱顺子，燕小北的哥们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你先出去拖着，这儿交给我。 阿楚点点头，深呼吸一口气，整了整衣衫和头发，仰着头走出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